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北风3级左右，阵风6-7级转2-3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度，最低气温-1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 太阳走在天上，我们走在路上，走在各自走的方向，去不到的远方，待不住的地方，相遇在未知的路上。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见终点和希望，有太多火焰冷却我的理想，我依然燃烧，我仍在信仰，说什么冰山一角。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12月28号，今天是星期五，11:33:52，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天寒地冻的北京这一天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冷不冷？ 冷。 今天等车的时候，在寒风当中一吹，吹透了吧？ 哇，那简直了！我的大脑门又接受了一次寒风的洗礼， 会到那个旋那块了吧？ 对，我今天一定要去剪个齐刘海。哎呦我的妈，太冷了！ 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今天出去办事儿的话，可得穿暖和了。 是的， 一直到周六周日还是-10几度呢啊，很冷，天寒旱地冻。 哎呦，我的天哪，这这么久就是不一样。 对，虽然天寒地冻，但是有一个职业会随时为我们提供爱的暖的方向，有没有？ 那就是警察叔叔。 真的，小的时候父母说有困难啊、有问题的时候找警察叔叔。 是的。 今天我们来到了直播间里，看到了真的警察叔叔，工作快40年了。 是的，我们的警察叔叔李学忠，欢迎李叔叔。 欢迎李叔叔。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那个听众朋友好。 非常开心哈、 非常开心 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跟那个联系您的那个朋友也是了解到， 对， 因为您也特别喜欢旅行，因为工作很忙碌，年假又有限。 对 对， 因为警察这个行业，其实我们作为平常人来说，警察还挺神秘的，因为 这隔得太远了， 对、 啊、 对吧？ 但是我觉得只要穿上制服就警服嘛， 对对对， 哇，特别的帅气， 对，特别有、哦、有那个 有范儿， 话语权， 嗯， 不动，就不敢动了。 警察叔叔， 对，那您比如说在工作之余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旅行呢？先了解一下、啊， 这个。因为工作性质问题， 嗯， 工作性性质问题呢，这个休息时间呢，非常少， 对， 非常少， 一个电话就得出警， 很辛苦， 对对对， 嗯， 甚至于呢，有的时间呢，可能定好了休息，但是 一下来一个事情， 哎，有临时的工作 就取消了， 哎，或者有其他的什么棘手的案件， 是的，是的， 哎，这样呢就会打扰你这个或者搅乱你的那个安排 原程啊。 哎，所以说呢，就是，但是呢，也会偶尔去带着 家人朋友， 哎，这样呢去放松一下吧。 是的，是的， 哎，调节一下心情吧。 今天我们的学中老师李先生呢，要带着我跟道道，还有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去体验北京京郊这方面的住。嗯， 是的。 以前我们觉得住啊， 嗯， 就是比如京郊方面呢，不是那么的，比如说完善啊，这个条件不是那么的好， 一个 对吧？ 是不是， 现在小院可不是之前的小院了。 哎呀， 哇， 这个， 一个一个的小院就很多的名头了。 对，已经不是六年前那小院了， 是， 但是感受还是原来的感受。 学中老师，您现在北京周郊这些小院您都住过的感觉，先简单说一说，大概一分钟，什么样的感觉带给您？ 小院的感觉呢？我去过北京周边的 很多个， 延庆啊，房山呢， 嗯， 这方面呢我去的比较多， 嗯， 您觉得怎么 样呢？嗯，主要是那种宁静 啊， 祥和， 安静，对， 小院的感觉，就实际上呢就是应有尽有， 什么都有， 哎，什么都有， 要什么有什么。 虽然是 宁静一致远， 对 对，虽然是农村的那种老房， 对，改的， 那个，从外的外观看，就是那种非常古老，非常，甚至于有的是那种破旧的， 哦， 但是里头什么都有， 哇， 哎，中央空调、地暖，哎，你做饭用的各种 所有什么都， 哎， 准备的很齐全， 哎，住宿的条件非常非常 好。我们可以让李先生，我们的李警官， 对 啊，回忆回忆啊， 是的，是。 然后稍事休息十分钟，我们要播报一下资讯。 对的，一个刑警观察一所房子的时候，跟平常人应该不一样。 这个角落怎么有一根不属于这里的头发？ 对，长的还是？ 这个 S 型走位是什么东西？ 哎呀！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今天呢，第一条信息来自于北京冬奥会的事情哈。 嗯， 我们老说一个冬奥会或者一个运动会有很多的周边的产品， 当然了， 当然会有发售，对不对？现在告诉各位，北京冬奥会官方特许商品在高铁起售了。 哎，是的，北京冬奥会官方特许商品正式进入高铁销售渠道。12月27日，北京冬奥组委在中国铁路北京局高铁动车组列车 G119次，也就是北京南站至上海虹桥这个列车上面举行了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的首发式，标志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特许商品正式登上高铁列车，向铁路乘客销售。 好， 好， 非常好哈！以前都是飞机， 那， 那个什么动车组的模型 面膜一样吗？ 对，有吗？ 没有，我真的没说。 举个例子啊！现在我们了解到，在举办首发式的G119次列车上，高铁列车为特许商品销售专门配备了统一形象的小推车。 哦， 以前上面放着黄瓜、火腿肠什么的，现在哎， 还有 特许商品了。对对对，上面装载的特许商品包括徽章、纪念章、钥匙扣、保温杯、丝巾、邮册、明信片21个品种。商品的售价看了一下是几十块到300元之间。 对，其实事实上呢，北京冬奥会特许经营计划实施以来，已经推出7大类，共计500余种奥运特许商品。而截至到11月底，这个特许商品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3亿元。 哇， 我们真是没想到啊。 是。 嗯，今后呢，高铁列车将会根据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的新品上市的进度，就是那边出新，我们这边就上新。 New update。 真的是完全同步的。 嗯。 对，专柜同步，持续更新同步列车的销售商品目录。 对。 之后呢，旅客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到列车服务页面，浏览商品信息，点击购买，像什么雪宝啊、这个玩偶之类的， 没错， 都有钥匙链啊。 是的。 我 周边很多的产品 这样的、啊， 冰箱贴应该也会有的。 肯定会有的、 嗯、 如果该商品已经售完怎么办呢？旅客预定之后呢，还可以帮，就是列车员可以帮你邮寄， 如果您不方便携带的话，可以直接放邮到家里去， 工厂直接发货哟， 非常的好啊。现在我们觉得生活为科技呢，让我们的生活到处充满了便捷性啊。 嗯嗯嗯。 第二条来关注南方的一座城市，哇，这个城市 也不算是很南方了， 北上广深哦，上海算是一个大城市， 上海 对不 对, 对， 上海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上海新添了一座博物馆、 嗯、 目的是加快推进江南文化的研究啊！ 哇，江南水乡的感觉， 江南水乡啊！ 来啊来啊来啊！ 从蔡磊哈，三年哈， 三年 筹建三年的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嗯，日前在上海五大古典名园之一的松江醉白池开馆了。 哦， 不仅呢是为居民新添了一个假日打卡的地方，也为上海立体纵深挖掘江南文化底蕴提供一个研究交流的好平台哈。 是的，本次开馆共展出各类展品90余件套。其中书画作品80件套，在这些书画作品当中，含有董其昌和松江书派画派作品真迹30件套。 嗯， 此外交流展厅内展出程十发书画作品真迹20件套、哦， 都是非常难得的艺术佳作哈。 是的， 不要小看这些作品，有些朋友喜欢书画的人哈、 嗯， 看到这些真的是就像我们，比如说年轻人喜欢时尚，比如说他有一些领域、 哦、 眼睛会发光的。 对对对，那当然了， 蹭蹭的， 他们看到这个恨不得热泪盈眶，就是颤抖着双手想要去触摸它的芳华，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对，是的，但是你是摸不到的啊。 对，这个、 对，你只能看， 不能拍照啊。 啊，是。 第三条，这是南方了哈。 南方。 如果在广东省的这个城， 所以是北上广，下一个是不是 深圳呢？ 没有深圳啊。 嗯、广东怎么呢？广东，如果你是失信者的话。 嗯， 现在是进驻4星级以上的酒店的 哦， 超过了2000人，现在是失信者被限制入住高档的酒店，所以说大家要控制自己的言行。 对，我觉得这个措施还是挺好的。 是的， 嗯，那近日呢，广东省召开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合奖惩工作新闻发布会，而记者从会上获悉，首批35个联合奖惩试点事项上线，全省2485人次被限制入住高档酒店。 他们是怎么想的？你说他们有的，比如说言行。上啊、 哦， 行为上被列入黑名单之后， 嗯， 其实作为一个人的形象也会大打折扣。不管你的职业， 啊、 不管你的收入、 嗯， 你的外表的感觉，但是你上了这黑名单，就会影响你的社会诚信，对吧？ 是的，我觉得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哈、啊。诚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的、 嗯、 据介绍呢，失信人员这个目录啊已经被限制入住到全省的4星级以上的酒店、 嗯、 广东在全省完成的4星级以上的宾馆酒店全省一共有572家、 嗯、 前台系统升级部署工作、 嗯、 也就是您拿出身份证一扫描、 嗯哼 嗯、他此人为失信人员、 哎啊、是的， 然后呢就住不了了。 嗯，反正就是这个，目前呢，公路水运工程信用评价都已经覆盖在建的高速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的主要从业单位。 是的， 信用得分等级高的单位，哎，就可以有资格预审、 嗯。 像黑名单企业呢，就无法在广东省交通建设工程还有电子招投标备案系统当中参与投标。 失信人员不单单是个人，还有 单位呢， 还有组织。集体， 是的，是的， 所以一切都要绿色的，一条就要非常好的。 某个单位你老拖欠人家欠款，这就不行吧？ 是的， 嗯。 北京现在是真冷啊， 真冷。 这几天大家体会到了寒风刺骨的感觉。 今天成都都下雪了， 真一地， 真一地，成都下雪了，北京还没下呢。 来关注日本方面的消息哈，日本 今年是不是又是北京没有雪、哎，其他地方都有雪？ 雪区还挺大的。对，日本现在干嘛呢？遭遇了寒流的侵袭， 嗯， 多个地方下起了什么呀？暴雪。 哎呦， 因为暴雪，数十个航班 cancel 掉了，取消了， 哦、 飞不了啊， 是 吧？ 这个据报道说，27日起，日本北陆就是日本。 本 北部大陆， 北部大陆和东北地区受到了年尾寒流的侵袭。 年尾有扫货，还有寒流呢， 寒流也得扫货嘛，抓紧着最后一波了， 肆虐是吗？ 对，多地下起了暴雪，预计将持续到30日左右， 年底了。 多地有航班因大雪而取消，其中北海道函馆机场，因为要清除雪而两度关闭，至少24个航班取消了。 哎呦，说这个大雪哈，强烈的冬季高气压在日本附近徘徊，或将为当地带来这个冬天最强大的寒流。气象厅预测说，截至28号早上的24小时内，降雪量新泻线料最多达到了80厘米。80厘米啊！ 我的天哪， 快到1米了啊！东北关东甲信地区达到60厘米，北海道和东海地区则有50厘米。气象厅发出了暴风雪、大雪等警报，呼吁民众注意交通的情况。那也是呼吁想要去日本旅行的朋友哈，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密切关注当地的 news update。 对， 最后一条来关注澳大利亚的方面的事情哈，我们说呢。热气球足够浪漫，足够好玩，足够新鲜， 是， 但是有安全隐患哈。澳大利亚热气球飞行途中怎么了？吊篮起火。 哇，这个很吓人的， 所幸啊安全降落，只有一人受伤哈。 是的，这个受伤的人员希望是伤势不是很严重啊。 是的，是的。 那前天呢，在澳大利亚亚维州载着一名驾驶员与15名乘客的热气球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吊篮突然起火，幸好最后是安全降落，仅有一名27岁的女乘客受到了轻伤。 轻伤， 送医观察后状况稳定，还不错啊。对，这个热气球呢是当地时间的清晨5:30从维多利亚省的沃登公园升空，大约45分钟后紧急降落于亚拉河谷，吊篮最后被大火烧毁了。 其实很多的这个声明啊，因为企业相关要说声明嘛，说这名驾驶员是澳大利亚最丰富的商业热气球驾驶员之一， 那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累计操作达到了5500个小时，他在这种情况下操控热气球，让热气球安全降落，并疏散了15名乘客与自己，这是一个非常英雄的行为。 对，那得亏有他， 得亏有他。 是的，这个6名消防局的人员是赶赴现场，热气球吊篮烧的只剩下骨架了，而且有一块草皮被烧的焦黑。 想想啊，当时的情况一定非常的复杂，而且挺恐怖的哈。 是的， 乘客回忆了， 那说哦，这实在是太恐怖了，我甚至不知道是否能看到明天。 当然，当然，还有一名乘客说呢，他必须从吊篮跳下来，幸好没有受到重伤，就是他没办法了，如果不跳就烧到自己了。 是啊， 是叫紧急迫降令嘛？ 对， 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说的坐热气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祖国，就是。澳大利亚可以坐气球，很多地方，土耳其可以坐气球，巴西可以坐气球。 是的，其实在亚洲国家，柬埔寨， 对，都可以的。 还有像什么泰国、斯里兰卡，其实都可以坐。 希望大家呢，就是看到图片可以去感受，当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说到安全，今天我们的大来宾一定对安全这个词是他们工作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到了刑警队的朋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掌声有请特别大来宾李先生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伴随着刘惜君非常 非常好听的音色，我们来到了跟着李先生去北京京郊体验民宿的旅行过程当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刑警警察叔叔李先生，欢迎。 欢迎李先生。 应该叫李队吧，李队。 李队，李警官。 李警官。 对。 这样称呼您可以吗？ 可以可以。 嗯，那一般他们都管您 一般怎么称呼您啊？就是比如老李。 现在是过去啊，过去当过队长。 哦，李队长，李队长。 现在退居二线了。那个工作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在刑警支队，现在在巡警支队。 巡警支队。 大街上的110。 还是李队， 对， 还是李队， 您还是李队，对吧？ 对， 客气客气。 今天我们要跟着李队，不是去排查去，我们今天李队放松去。天天那么高强度的这个，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都非常的紧张。警察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终于可以放松，带着家人朋友去京郊住住小院儿， 小院儿哈， 就做做饭，吃吃吃，多好的一件事情，对吧？ 非常的享受， 是吧？ 哎，非常。 就是先问问您，这个工作这当然很累了哈，年假仅有那些天，您。如果真的出去休闲的话，出去玩的话，您自己不考虑别的因素啊，您自己首选是一种什么休闲度假的方式？ 我首先我得选这个距离啊。 哦，距离。 距离首先不要太远 哦， 但是也不能过近。如果过近呢，就没有那种那个乡村的那个 感觉 民宿的感觉， 对，它没有仪式感， 对 对 对， 对吧？你上道子家做个客，那不是去住我家，不是。 我去东直门住个民宿。 你像现在有的那个过去叫县的，现在改成区了，但是它离这个城市很近， 还是近， 很近呢，可能就慢慢的就觉得跟我们城市的生活 类似，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哦， 哎，你就找不到那种到那种幽静小院的 不同， 哎，那种差异感和那种私密感， 哎，说的很有道理， 是吧？ 对对对， 这个呢，说实话，我就喜欢常去的。基本上是延庆、房山这两个方向。 延庆、房山， 延庆、房山， 这两个都不近。 对，延庆这边呢，说实话，从4年前我就开始。 2014年。 2014年，有两个地方，我是 经常会去， 非常经常会去的。首先有一个叫山楂小院。 山楂，大家都熟悉。 山楂这个很有名的。 对，山楂小院，它建的比较早。之后呢，他又前年又搞了一个先生的院子，就是这两个村呢非常近，他们并不远，都是那个这个 哦，他俩离的距离并不远， 对对对，离得很近，开车也就是十几分钟， 那好近的， 很近， 嗯， 这个那里说实话啊，秋天和冬天。非常美 哦，秋冬的这两个季节， 秋冬 非常美， 对， 为什么呢？ 它美在哪里？是有山楂吗？ 对呀， 有灯笼， 就因为叫山，有山楂才叫山楂小院嘛。 那山楂能吃吗？ 山楂是真的山楂， 是真的，是真的， 在小院就可以看到， 在它的一号院。山楂小院有一个一号院，院里就有一棵很大的 山楂树。 山楂树， 那个山楂要是熟了的、熟透了，真的可以吃。 对， 我们那小区有个山楂树，还每年到 摘光了吧。 还没等熟呢就摘光了，我一个都没吃着。 你看， 对，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一号院的山楂就是，比如说我们咱仨定了一号院去玩，就能看到这个山楂树；二号院就看不到这山楂树了。 一号院免费吃山楂啊！ 有的院子可能有其他的树 哦， 它不一定都是山楂树。 了解。 但是一号院的这个位置，和它 比较好， 和它那山楂树的那个都是正好在这村里这条主要街道的路边 醒目的地方。问一下李先生，就那个小院啊，大不大？外边那个院子大概多大？山楂小院那个 外边的院子。得在 多少平？ 90平以 后， 这么大， 甚至于再大一点， 可以丢手绢了。 对对对，完全 是院子90平是吧？ 院子90到110左右吧。 丢手绢， 90到110一个院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团建都没问题。 对， 就是 这是一个100平的房子那么大。 他们就是搞这个团建和这个 烧烤，自己也可以， 小公司、中小公司， 对对对， 自己那个 年会啊，也可以来玩一下， 或者 拓展。 领导，这些人小规模的聚会的， 对， 特别适合。 我天哪，这应该不叫山楂小院，叫山楂长院。 这还没进屋呢。 对对 对 对， 对， 那个一号院的屋里的感觉，您第一次去 感受还记得吗？你打开门那一瞬间，嚯，还是哎呦，是什么感觉？ 这个第一次去啊，非常的给我那感觉啊， 新鲜， 挺惊讶 啊，惊讶， 惊讶， 也新鲜。他们呢？因为我是搞这么多年摄影吧。 哦，对对，我们的这个李先生还有一个摄影的微博号，对不对？ 对， 叫什么？ 叫刑警视觉。 刑警视觉， 到底是不是有了解？ 这个是绝对是个大 V 呀、 啊！现在有个100多万粉丝吧？ 你看看，对，刑警视觉很火呢， 厉害。 对，嗯，这个嗨。就是玩的是年头长了， 乐趣嘛， 哎，乐趣。 就是您自己现在还一个人在打理吗？刑警视觉？ 对对对对， 哇， 对，主要是人文风光， 嗯， 人文风光这个也。 我们经常在微博上看到艾特江宁公安在线按的刑警视觉，对，一说就艾特这俩， 真的呀， 真的，你看， 真的 有没有印象？对， 嗯，给刑事先生烦的。您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嗯， 你有自己的这个，比如说您是有策划的还是？看到哪儿即兴发挥就拍下来了。 每次出去 哦， 总要有点小策划。 你看看， 有点小 有准备的， 哦、 人家 对对 人家都这种程度还得策划呢。你看看，不是随性的，你以为随性就可以？ 车祸现场是什么样的？ 就是走音嘛，老走音，车祸嘛，走声对。 因为这个，你每次出去，一个是喜欢摄影嘛， 是乐趣 这么多年了，因为，79年参加工作呢，就是出现场， 嗯， 最早 去 拍一些， 那真是现场了， 真实犯罪现场的， 那真的是犯罪现场， 头发呀， 哎，然后呢，从工作演化到后来呢，就是自己的这个。 兴趣点爱好， 与这个兴趣与这个摄影结缘，然后发展到这个离不开。 我觉得李先生真正的是那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职业的，这样 对对对，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李先生啊，就是李警官，您作为这个摄影师来讲，您是更偏好于什么样的这个照片的风格呢？ 对， 纪实、景物、人像，还是说这个偏色彩浓烈，还是偏黑白怀旧一点？ 李先生回答，我都可以。 哎，那个 不是，我说的是喜欢， 喜欢 是这样，肯定偏重人文， 哦，人文。 所以我把人文放前头，人文风光，人文风光。所以你几乎在我的图片里，基本上，除了这个地方的景色，肯定要有人在里头， 人 离不开人，所以很少拍那种空镜的东西。 了解了解，有构架的， 哎，对对对，一定要有故事感的， 嗯。 跟他的职业是分开的， 对对对， 有故事感的，让人看了以后，哎，觉得这张片子有意思， 会想象， 哎，对对， 联想 有意思。 时间的关系，李先生、李警官，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先干微博搜索“刑警视觉”， 刑警视觉去 看看有没有人文的部分，对吧？下半段我们要展开，除了民宿，其实拍照也是很有讲究的一环，可以分享分享哈。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谢谢李警官， 谢谢， 不客气。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个的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没有办法， 向李先生说声辛苦了。 对，辛苦了。可是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哈，一个 刑警啊， 有意思的事儿。对，您本身是刑警，就是那您的同事知道您是有这个刑警视觉的这个大V号吗？ 了解吗？ 过去不太了解 啊，现在都知道。 然后呢，过去他们只知道，很多人都知道有刑警视觉这个人，但是不知道是我。 哦， 哇，那是有什么样的感觉？ 对呀，那当然发现哦，原来就是我身边的人，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这有那个。去 我告诉你什么反应、李先生一个月花吃饭没有花钱、一个月吃饭都是大家请的。李先生你给我跟我们去一点讲讲一下生活感觉。 对啊，真的是 很开心很开心、 很开心、那个原来因为这个微博毕竟打理了有差不多 很长时间哈、 差不多六七年吧。 六七年了、 六七年了。然后从几乎没有什么人去 看，肯定会有这个阶段吗？ 慢慢的度过之后呢，就有很多喜欢摄影的、喜欢旅游的、喜欢这种人文纪实风格的、然后去 人以群分、 对， 大家都关注了， 人以群分嘛，然后就会、私信会联系，这样呢、就是逐步的吧。 如何拍好车祸现场？ 我们来说，今天说是拍照哈，很多的人在生活当中，你除了吃饭、睡觉、交友、工作，记录生活的点滴就是照片和视频嘛， 对吧？ 视频有点长，很多发不出去，就是拍照片。 对， 拍照片呢有很多的风格，有人是喜欢自拍，有人喜欢拍风景，你拍人文。 对， 关于拍人文这块您有没有分享经验？在旅行当中哈，现在是冬天的时候，要不要以季节性先说一个，我们听听看，小院去的京郊拍一拍的话，您推哪儿？ 对， 那说一说 哪个小院好拍？ 对啊，拍的出片。 小院要是拍小院这种感觉呢，我想还是基本上延庆这边， 延庆块儿，延庆区域房山 方向。它呢，因为它温度呢，它。比室内要低5-6度， 那 今天 -16度 啊，对， 我的天哪，太冷了，零下十六 度。它那个夏天呢也是这样， 对， 我们在上山。 对啊， 所以它那个温度它普遍低嘛，到夏天有时候我们要去，几乎不用开空调。不用开空调， 26-27度，25-26度是吧？ 对，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 是吧？ 冬天呢，它现在的优势在什么呀？你城里虽然到现在一直没下雪，北京周边都下了，是吧？ 延庆应该会下， 但是延庆呢，已经下过，我知道的已经下过两次， 真的 不大的，不大的雪。 这个北京城区怎么就不下呢？ 对，它还是温度低。你城里的话，这么多车。 对， 这么多这个热量，所以它有的小规模一点雪可能也下不来。 云团到达城市上工的时候也下不了，走吧。 对， 到瞬间 云团这样 就上到延庆了。 对 呀， 所以要想拍我觉得想拍那种雪花飞舞，或者是那个 漫天白雪， 白雪的那种况， 得去黑河， 黑河太远， 漫天大雪， 得去黑河， 吉林什么的， 是 这样。这个我觉得延庆是个好的方向， 还是可以拍到的。 肯定是你要如果说在那儿，住个两三天， 就是周末的时间哈。 很可能你要赶上阴天去的话，很可能就有雪。 是哈， 就能赶上到雪。 就比如说这个周末，现在去还来得及吗？您觉得？周五了，今天 是吧？ 对对。 周五你预定肯定是来不及了。 完了。 因为他 现在这么火呢。 非常火。 是。 你不管 提前多长时间预定房间？ 那大冬天的也这么火吗？ 基本上你要要一周左右 啊。 就是周末 提前一周 啊，周末的房。 OK。 有的甚至于都得在1-2个月以前。这是肯定的啊！这 现在是12月28号，要先今天住的话，10月中旬就要定了。 你一定要提前，提前有个安排。 好的，那么现在我又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李警官，我想预定春节期间， 现在可以吗？ 对， 春节期间，那你 是不是已经没有了？ 真得直播完了之后， 马上 打个电话，或者我可以帮你联系联系。 打了一天没打进去， 对， 占线。 因为春节期间这个小院还真的是，因为我知道特别火爆。 对， 就像那个古北水镇为例的话，古北水镇都已经里边的房都订不上啊。 古北水镇也是， 是 非常非常棒。 是的，所以说其实不光说小院的价格，它的服务也是让我们城市的朋友啊很 很关注的一环。 对， 因为久居城市，我们能体会到城市的便捷性， 对， 但是也能体会到城市的杀伤力。比如说打引号的，因为今天刑警来了， 对 啊， 累， 累， 繁复， 躁， 枯燥， 对，戏气重，都有。 到了那个边放松一下，挺好的。 对对对， 但是就是我们是说周末的房间肯定是很难定， 那一五呢？一到五， 对，一到五应该会好很多吧。 周日晚就是周一吧，周一到周五，这个是相对是要好定的。我几次都是采取这个时间去。 哦， 对，叫错峰嘛。 因为你六日的话，说实话 都是人， 那个都是往郊区去， 开车也堵啊， 开车也堵。这样呢，很多不方便，人家接待也不方便。 对。本来我们的李先生想去拍个人文，全是车尾，全是车，那 在路上堵了三小时。 所以呢，如果赶上每次都是赶上，如果周一到周五这期间有倒休的话，我一般都会提前约上几个 好朋友、 摄影的朋友、 喜欢摄影的朋友， 或者喜欢喝茶的，或者喜欢聊天的，都是 不错。 这样呢，大家呢一起聊摄影。一起呢，找感觉，一起玩， 交流 特别好。 想问一下，您这种就是，比如说又是刑警的朋友，又喜欢摄影的朋友，到了延庆和房山这个区域，怎么度过这几天的时光呢？除了这个，比如说交流心得、拍照，你们会出去活动吗？只是在院里活动吗？会上山啊、爬山去吗？ 这样呢，基本上是到了以后 啊， 我所去的这几个小院儿，为什么我说了不用你去过多的去做安排？他的那个接待流程呢，就是非常周到 啊。 去了以后，你到那儿两点入住，人家就开始给你准备下午茶 哦。 下午茶，你有那个蒸的南瓜呀、红薯啊，老玉米啊，它季节性的东西，然后那个山楂汁。山楂汁， 刷一看那棵树， 那山楂结的果榨的汁儿， 叶子掉了啪。 山楂树，你们轻点儿，那个我这山楂不够了。 山楂汁， 他们自己这个村里头加工的 哦， 村里自己加工的， 食材很好， 食材很好，非常天然的，那个，所以他给你安排下午茶，你这自然就进入了，是吧？大家一起来的朋友。往这一坐， 融入感很快。 往这一坐，现在也都很方便，有那个小的投影仪啊什么的，打在墙上， 很方便哈。 聊着天就可以分享一下最近都拍到了什么，是吧？ 啊，对，还有那小投影仪。 从摄影这个角度，对，这样 真的是好方便。 对呀， 非常方便。然后这样呢，下午你再抽出两个小时时间左右呢，周围村里头 转转， 山坡上转一转。 李先生拍下安全隐患，这边不错，达到标准，你看一看。 转一转，感觉一下他那个什么，然后在六点多钟。 哦，六点回来吃， 他就基本上那晚饭就 他就给咱们准备好了吧？ 他管家，他 管家 每个小院都有一个管家， 真好， 非常规范，非常规范。 山楂饭， 他得去籽儿了 、 他那个服务什么的吧，就是包括那个菜品，全是非常那个。 想了解一下，对。菜都能吃到什么晚饭？ 山楂罐头、山楂糕、山楂米饭。 那个胃啊，牙呀， 有点受不了。 都有什么丰富多彩的饮食结构？ 它基本上就是春夏秋这三个季节呢，还是以这个村里的那些自产的蔬菜 哦， 蔬菜，你芹菜啊、柿子椒啊、黄瓜呀、柴鸡蛋呀，就这类的。 啊，春夏秋是吗？ 他去给你炒，给你炒几个，而且他是。他们的菜品质量和那个菜的种类，是严格有要求的。 人家是有标准的。 他这个院子，你比如说山大小院，这几一共大概是他们有这么十几个院子，他所有的菜，你这个院到那个院吃都是一样的。 标准 味道都是一样，他们都是统一培训的。 统一培训不？ 统一培训的。这都是咱们那个隐居乡里的那个公司， 对对对， 统一搞的培训。 这个味道怎么样呢？ 感觉 非常好， 非常好。 刚刚您说全是菜，有没有肉啊？ 有，它是用肉片炒。 肉片， 肉片，五花肉的肉片， 哎呀呀， 去炒。 哎呀，这不是小炒肉吗？随便一个，你拿辣椒炒一个五花肉片。 你想想那个味道， 吃不了 的。对呀、啊，哎呀， 好怀念啊，那种感觉。 就是你把那个肉先煸一下，把油滋出来，再放点辣椒。 哎呀，哎呀，不是。白米饭、大馒头，什么都有。窝头。 其实你可以，我刚才就在想，这个所有的菜里面都应该放一味药，山楂。啊、这个体味啊、嗯，是不是？ 好主意，好主意，嗯、嘿嘿主持人好主意。 嗯， 这个是春夏秋的，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周酸酸， 哎，春夏秋呢，它会有米饭，会有那个自己蒸的那手工馒头。 是是，这特别好。 会有 还有那手擀面， 手擀面，哎、对对 对，手擀面 太好了。 然后到冬季呢，这是因为我是定了下个月， 哦，定好了 九号、嗯，我定了两个院子， 这么好， 组织了大概十个左右的朋友 啊、哦，两个院子呢， 啊、两个院我都定了两个院子、哦，要去带他们一起到那儿去 感受感受， 放松一下， 真好，您、 哎、是的， 李先生真是，嗯、真 这样呢，这个。现在后来我一听说呢， 嗯， 一进入冬天呢， 嗯、 他们那个菜呢改成火盆锅了， 哟， 火盆锅用的石头的那个， 对呀、啊， 那个盆那个石头盆、啊、然后做的火盆锅， 里面都有什么呀？都有什么玩意儿？ 应该是我见到一回啊，因为我去，三年前去拍他们山楂小院的时候，他那里头有豆腐 、 白 肉、白 肉、 白肉和一些青菜类、萝卜啊这类，都是他们当地产的、 啊、粉条什么的。 哎，对， 那你就想这一锅炖出来， 山楂， 哎。 怎么又有山 小院吗？ 今天山楂是无处不在， 树 对、嗯、哪里需要哪里搬，我就是一颗万能的山楂。 我跟你讲，这个如果冬天的时候、哦、大家围坐在一块吃个锅， 吃山楂、 哎， 山楂就吃光了，叶子都掉没了 啊， 然后就 感觉非常好。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团聚的那种感觉，香火气很浓， 对对对， 而且很暖和。 对对对，他就是围坐在一旁嘛，朋友家人。 对，这是在室内的吧？ 室内的，室内的，室内 在室外， 他 因为 石头冻裂。室内， 他基本上都安排在室内，就是说这个在这进了院之后，但是夏天呢，你愿意自己烧烤， 我觉得夏天 你可以， 其实随便 可以这个自己，因为他们好多的朋友呢都是开车过来带着烧烤炉， 对对对， 哎，然后自己就 自己准备食材是吗？ 吃上，我就在院里烤，他有这种情况， 嗯， 一般您应该去过几次哈，就是他们一般到了就晚上，因为。毕竟是郊外哈， 对， 那个北京郊外的晚上那也是相当好的哈。 对呀、 啊，比如说几点大家就可以比较舒服的休息的，随意是吧？那你不用 随意， 随 意，随 意啊， 随意。我告诉你，他们这个村呢，就 休息也比较早嘛、 哎， 他们对吧？管家什么的， 和这个先生的院子。 哦， 这是一个是夏虎叫村，一个叫 夏虎叫 村， 小关头村， 名字、 这个他们两个村并不远， 嗯， 这两村的特点呢，你下午去了以后、 嗯、 你都感觉不到村里有多少人 啊， 非常安静。 嗯， 为什么说他特别安静的那个， 知道离警察来了、都走了、 快走啊 快走啊。 然后一开始呢、有时候去了以后呢、因为摄影的朋友呢有的会带器材 嘛、嗯、 然后说出去转的时候会不会锁门呢，把院门锁 了、是是， 这个管家大姐就说了、这儿呢 治安没问题， 都丢不了 、 而且呢管家从你入住的时候他会在除了晚上你吃完饭收拾完之后他会回家， 他都在左右， 都在这小院里头、 啊， 所以他会替你保管、看管，而且根本也没有别人去上这串门什么的了。 治安大家一定放一百个心，没问题， 治安非常好。 嗯， 来了，爹， 朴实，民风朴实， 对，民风非常朴实。 嗯 嗯。 另外一个，他们就是这个山楂小院这边呢，它是依山而建的，就是。这个小院呢，每个小院的地势和地形是不一样的 哦， 哎， 风格不一样， 哎，它不是像别的地方像牌子房啊， 哦、 或者盖起两层楼什么的，它 不是 这个， 嗯， 都是平房， 嗯， 哎，然后呢，每个院子跟每个院子都是不一样， 有设计感， 哎，都、哎都是不一样 的。我那天看过很多的照片，白天的那个民宿的感觉， 嗯。 就是您刚才说的，也许外边呢没有那么的引人注意啊，简简单单的民房， 对， 晚上小灯一打， 哎， 灯一打， 哎，特有感觉， 特别一弄， 它的那个灯可能不是那种时尚小灯， 不是那种， 但是呢，就是很符合它的小院的设计， 它那个搭配的非常好。 室内的照明什么的都是、 照明的风格是什么？是以暖光为主还是白光为主？那个房间里、 暖光， 暖光， 稍微 暖暖的黄光， 暖暖的 啊， 亮度也够， 是， 然后呢？他院里呢也都有那个地灯， 对对对， 引导你 得有 走那个石板路的那个地灯 是 都有 照明的那种、 哎，对对对，非常好。 问问现在你现在是零下十一度市区，那延庆房现在零下17度左右， 对对对16、17度。 小院里的，比如说冬天里边的那个温度，它是采暖方式是什么？ 采暖方式 空调还是暖气地暖还是什么呀？ 它是地暖为主， 哦、 哎，然后呢空调也 有，是不会感觉到冷的，没问题， 不会冷。它是中央空调，它是那种那个这个院的两个屋子呢是有一个那个比较小一点的那个中央空调， 了解 小规模的那个、 哦、 好的， 非常暖和。 嗯， 我们的一般晚上不愿意出来了就可以，说实话都是 半袖， 半袖背心啊， 对，太暖， 短裤了，对， 好，没问题，零下十八度里边穿短裤， 对呀、 啊， 这里面供暖是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 大家不用担心， 供暖电视包括 WiFi 啊，网络， 网络怎么样？速度怎么样？ 非常好， 哦， 超快的， 超快的， 它不是那种那个，它是一个院，一个那个 WiFi， 这样呢，它就不会有那 影响。 哎， 用户多了，带宽就被占 了。像我们在有的大的体育场什么的，有的甚至于发不出去。 对，对对对。 但是在那儿绝对不会。 嗯， 非常好。 您观察，就是比如说带小孩去的话，那小院有没有跟小孩子玩耍的地方，提供这样的环境服务？ 太有了， 有吗？ 太有了。 您说说，这大概是什么风格的那个服务的话？ 像小院里头啊，山大小院，有一次我拍的时候呢， 哦、 给我一个意想， 拍到孩子了， 有孩子，而且还意想不到的是，这院里头有七八只猫，猫咪， 哇，小猫咪， 猫奴们完了， 对呀、 啊， 这一来马上撸猫开始， 对，特别好玩、 嗯， 你早晨或者白天，它会在那个树荫底下，然后你怎么拍， 等着你们来， 等着你怎么给它摆姿势都没事儿，跟人非常友好， 真好， 这也是适合孩子玩的。 嗯， 另外他们有那个村里头有那个体验室，就是、那个、 体验室， 就是 什么那个手工啊、DIY 啊， 对，那种小孩去了做手工什么的。 而且小孩子呢，在每个季节去都可以跟大自然亲密的接触， 对， 而不是书本、iPad 上的东西。 对， 终于让他们可以见识到大自然是什么样子。 孩子一出去，把门砰就关上。 他们 还进不来。 那个村的那个边上就有一个那个、就是那种菜园子。 菜园子 ， 可以带孩子去采摘， 采摘嘛， 采摘， 对，顺便认识一下什么是山楂。山楂并没有在菜园里，谢谢。 菜园 粒粒皆辛苦，孩子别浪费食物。 是的， 有养的猪，养的鸡鸭。 哦， 这个呢，小孩都特喜欢， 嗯， 也愿意去逗去喂食，照相什么的， 嗯。 小 不错， 所以这个周末带着孩子啊， 可以的，一家人、 带着家人，带着朋友，非常好。 我们老说旅行是打发自己啊，犒赏自己的非常好的方式，不能是打发，是犒赏自己的。 对， 这个音乐响起来之后，就会想到一个平常高强度工作的刑警的工作人员，终于脱下警服， 对 啊，换上便装， 在面对大自然， 对， 可以有自己独处时间的时候， 是的，终于把您紧皱的眉头舒展开， 对， 宁静而以致远， 对， 以至于更好的工作嘛， 对， 是吧？ 去更好的皱眉头， 更好的休息是为了这更好的工作， 是 的， 是的，我们希望 需要休息， 我们希望呢，各行各业。都以这种方式来放松自己生活的节奏哈， 对， 也希望李先生保持身体健康。 好， 也谢谢您这些年， 永远年轻啊！ 对，这一年为我们的老百姓们，做的事情 是的，还有这一年为我们北京的治安、 谢谢 我们稳定的秩序所贡献出来 的 力量， 谢谢，代表我的周围同事了， 是的 啊，对咱们电台的这个工作， 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 表示感谢， 是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像刑警视觉这样的大 V， 以微博的力量，是的， 宣传 正能量， 对，正能量， 满满的正能量， 早晨醒来，对， 拥抱太阳， 穿的暖和点， 对 吧？我们希望李先生来我们节目的开心，放松， 对 啊，有时间呢也可以找你们身边的朋友一起 来 我们的旅行号1073做客， 好， 说说这个。 更远的地方， 好 是吧？刚刚我们先以郊区试一下，对吧？ 好， 然后刚刚问李先生，那个主要是在国内走，对不对？ 对对对， 国内还去过 哪？走过的大 对，还去过哪些地方？国内 新疆， 新疆， 西藏， 哎呀， 山东， 哦，山东也 刚从威海回来，前两个月刚威海， 威海啊，好地方， 刘公岛， 我们希望呢，这个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分享旅行的意义哈。 对， 我们要感谢李警官，谢谢， 谢谢李警官， 谢谢主持人，也希望大家多听北京城市广播， 谢谢， 谢谢，谢谢，你看看还帮我们宣传呢。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没错， 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过